作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我们的问题也都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思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啊，她说我特别想谈恋爱，我今年呢25岁了，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太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不会聊天儿。比如说和别人打交道吧，我总是觉得不太自在。那么聊天呢，我也总是觉得会把天儿聊死。和别人聊天啊，我自己都觉得很别扭，找不着话题。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事儿。这个女孩子啊，她说的很简单，就这么几句话。但是我看到她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是挺多的。有很多的年轻人，不只是女生，也有男生，他们会觉得，我不会谈恋爱。比如说我不会和别人打交道，我不知道和别人谈什么。聊什么？那有一些男生和女生呢，他们会认为是他们个性内向，有些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不善交际，有些他们就会选择平时更多的一个人待着。因为觉得不善于聊天，不善于融入到别人的圈子里边去哈。那这样的男生和女生其实还真的不在少数哈。像这样的男生和女生，如果他们想谈恋爱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 先别给自己下一个这个标签啊，说我就是一个内向，我就是一个不善交流，我不会聊天，我把聊天聊死了的。你现在把这些标签都给自己拉上了以后，那么你所有的这个跟人接触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都会给你心理暗示，我不行。对吧？这是首先不应该这样。第二，您别老一个人，说在家里在外边，你里里外外就是一个人，你只是微信或者说是从网上了解一些事情，跟人家沟通一点，这是不行的。无论恋爱也好，有好朋友也好，他都是靠人与人的直接接触的。从家里先走出来，从公司里先走出来之后，不是从谈恋爱开始，而是从跟周围的人打交道开始。就是说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中，他会说我不会说话或者怎么着，其实都不重要。其实要是说让周围的人喜欢你，特别简单，就是你让周围的人 跟你接触的人比较舒服， 嗯， 包括同事之间上下的那个工作交接，包括邻里之间也就是笑一笑，包括跟不太认识的人你又想搭讪的时候，你哪怕冲人笑一下，这些最简单的开始，那就会给你的这个生活打开一扇窗子。 嗯， 然后你说谈恋爱不聊天行吗？ 嗯， 不接触人行吗？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一点一点尝试吧，对吧？不可能说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你就是一个会交际的一个高手，会聊天的一个高手，但是笑总会吧。 嗯， 跟身边的你觉得不错的年轻人，甚至有可能发展的年轻人，你关心人家一下， 嗯， 笑一笑， 嗯， 甚至于很随意的把你的那个善意表达给对方，这就可以了。 对，就是说嗯，确实会有一些人可能不善和别人去交流，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不善和别人交流是我们想去有所突破的，想有改善的地方，那我们就要行动了。 对呀、啊， 你自己依然如果说总是躲在自己的那个舒适圈里边，躲在自己的家里，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能交谈的人去交谈，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一个突破。 对，我记得有一个小姑娘跟我说过，她说谈恋爱找对象的时候，她说我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找什么人我就上什么圈子里去认识人，活动着到那圈里去参加活动，这就是一个方法，对吧？别把自己给卡死在那儿。其实这些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嗯，下面有一位男生也有一个这样的让他自己困惑的问题哈。他说，从我小的时候啊，大概刚刚开始能听懂话起，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吵架，而且相互之间都在用很难听的话在骂对方， 恶语相向。 嗯，那么我后来呢开始上小学了，我父亲就常年到外地去工作不回来，我和我母亲就在家，每天我妈都会告诉我说我爸这个人有多差劲，让我不要去学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犯了一个小错，我妈就抬手打我，一边打我一边对我说不许你学你爸。那么后来进入了这个青春期，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父母离婚了以后呢，我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因为我和我爸爸的这个联络啊也就断了。其实我自己觉得特别的难受，到今天我27岁，那么我会发现我自己特别怕事儿，也怕和厉害的女生交往。比如说从上学的时候，班里总有那么几个说话特别厉害的女生，我就会特别的害怕。可是呢，我又比较喜欢性格开朗一点的女孩子，人家又不喜欢我，因为我总是躲着别人，眼神也不敢和别人直接有接触。也可能我真的是有童年创伤吧，我使劲的去看一些什么心理学的书，想了解自己，但是发现自己内心非常的封闭，很难向别人敞开。我相信这是父母从小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而且到今天我都很难忘掉父母两个人吵架时候他们说过的那些话。我总是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其实并不快乐，将来也很难快乐，对未来如果要结婚我一点信心也没有，因为从小看到的就是那样，我不知道好的婚姻是如何的，也不知道美好的爱情是如何的。我不想伤害别人，我也不想伤害自己，我明白我没有完成这些事情的能力，我是真正的爱无能吧。 这男生有一句话说的对啊，他现在的状态是跟他从小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的，这是肯定的。首先你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无论父亲和母亲都在对孩子灌输对方有多么的坏， 嗯， 多么的差，那这个孩子从小种下的心理是什么，对吧？特别是男生从小其实是特需要一个爸爸的一个榜样，一个男人的榜样的时候，他会学着榜样的那个样子去做，那这时候他妈妈把这些都砍掉了，他爸爸是一个多么多么坏的人，那所以他没有榜样，他怕那些厉害的女生，实际上潜意识里是他怕他妈妈这样的类型的女人，那这些已经形成了。你要是说想一下子改变，可能也许困难一些，比如说你可以求助心理医生，让心理医生帮助你分析这些什么什么的 情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既然已经27岁了，你能不能跟你的妈妈好好谈谈他们的婚姻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嗯， 比如说真的真正的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可以分析，对不对？那么从这里边你可以看得出来爸爸和妈妈个人每人负的责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提出来跟妈妈说，我要见见我爸爸。你都27岁了，就不跟他说，你想办法找，你也可以找，你也听听爸爸是怎么说的，然后会在你的心目当中明白说他们的失败的婚姻症结在什么地方，起源是什么，这些你都知道了以后，那么你要换一种方式说，将来我的婚姻，我的爱情，我要避免出现他们的这种状态。 嗯， 避免出现他们这种状态的办法是，你现在可以去看美好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别人的交往，情人恋人之间的交往是什么样子的，美好的爱情家庭是什么样子，你要多去接触，然后给自己树立起来一个，我要的是这样的女孩， 嗯， 我需要的是这样的感情和家庭， 嗯， 然后你再谈恋爱，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费一点点时间，但是如果你身体力行的去做的话，有个半年总归找明白了吧，因为毕竟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27岁的年轻的小伙子。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之夜正在播出。 嗯，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嗯，这是一位30岁的男生，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跟你们说一下，我奶奶今年呢已经80多岁了，我奶奶啊对我从小特别的疼爱，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奶奶对于我结婚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和我谈话的一个主题现在基本上就是我要结婚，但是实际上呢，我是一个不打算找异性结婚的人，我其实很喜欢我现在这样一个单身的状态，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30多岁了，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健身，也有自己的朋友，平时也可以出去旅行，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状态是很健康的。但是呢，我奶奶是这样对我说，如果我不结婚的话，她会死不瞑目。这句话，在我心里真的是挺重的，很有压力，所以我就在想，实在不行的话，我随便找一个女生，跟她先结婚，结了婚之后再过2年，等我奶奶走了我再离婚，我当然是为了让我奶奶舒服开心高兴，可是呢我又觉得这样自己在道德上不妥，有点对不起人家女生，我也愿意去补偿，结婚的话我肯定风风光光的让人家结婚，也愿意在经济上有所补偿，不知道这样做妥当不妥当呢？ 当然不妥当，对吧，这样做是很自私的，你首先你不爱这个女生， 嗯， 而且可能我听她的意思好像是，嗯，她根本就不喜欢女生，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一个姑娘莫名其妙的娶进来，那个女孩子是抱着跟你共同生活共度一生的一个愿望进来的，然后发现你是这样的话，她痛苦吗？ 嗯， 他的那个内心的伤害和受到的痛苦，你用什么样的补偿能补偿得起，补偿得了， 补偿得了，对 吧， 对， 你给多少钱这都是补偿不了的，而你的目的就只是让你的奶奶死而瞑目。 嗯， 凭什么拿另外一个人的莫名其妙的一个姑娘的青春去让你的奶奶瞑目？ 嗯， 其实你应该做的是直接把你的状态告诉奶奶， 嗯，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对什么什么不感兴趣， 对，但是 我 生活 得很 好，我 生活得很快乐，你把这些都摊开了跟老人谈， 嗯， 这是应该做的，而不是用别人的青春，用别人的美好，别人的梦想去填你家的那个坑。 嗯， 所以如果你做了是不道德的。 嗯，所以你来问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建议哈。 当然这个也能理解你的这份心理压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如果对自己够 满意的话，也就是说你能认同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应该更勇敢地告诉你周围的家人你的生活方式。 对啊， 虽然老人可能有暂时的不理解，但是可能如果老人知道你自己愿意像现在这样去生活，也能生活得很快乐，相信他就不会再逼着你非要去娶妻。 对呀、 生子是吧。 其实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宽松很多，如果你把这些事情真的摊开了，很正式的跟家里人说，我想家里人不会糊涂到让你去娶一个姑娘回来。 对，不会的，不会让你那么难受的哈。有一位说，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问一下哈，大概在3年前稀里糊涂的，当时就觉得自己是爱上了对的人，于是呢就嫁给了我的丈夫。我丈夫呢比我大16岁，我今年28岁。现在呢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越过越没有意思。其实结完婚没多久，我自己就觉得我错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是比较贪念，他对我非常的呵护，我觉得他成熟。也比较比一般的和我同龄的男生要更懂事一些，可是在一起之后生活了之后，就发现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完全不靠谱。他真的是那种中年大叔的生活习惯，而我自己呢还觉得我还很年轻呢，所以他说还要要孩子，我不想要。他之前就没有孩子，他这两年呢也一直在逼着我要孩子，我不太想要，我甚至不大想过下去。可是呢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是哄我也会给我买一些礼物。他和我都是工薪阶层，并不是因为贪图钱和他在一起的，当时就是贪图他对我很好，我觉得他对我很呵护，似乎弥补了我心中的一些缺憾。因为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谈过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和我一样大，但是那个男生对我特别不好，一直是我照顾那个男生，那段恋爱对我伤得也很深。所以在和他在一起之后，他现在真的我每次都在想，他对我这么好，我还是很开心的。可是看到我们俩完全不同的生活，现在真的我每次都在想，他对我这么好，我还是很开心的。可是看到我们俩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想法爱好也不同，在家里两个人玩也玩不到一起，聊天也说不到一起，在婚姻生活中我才慢慢的感觉出来，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前提是这个男人对他还很好。 还好， 对吧？只是生活习惯一些看问题的方式方法。那有没有可以调节的呢？就是说综合一下折中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希望这样，他希望那样，那么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方式。我没觉得他的爱情彻底的结束了，而只是他现在考虑到了，才考虑到了啊，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和两个人因年龄差距导致的不同的一些生活方式。 嗯， 那么这是可以调节的。比如说你想有年轻人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带着他。他可能不太感兴趣，那么你要是如果用爱或者用一点小矫情就愣带着他去了，也许他会感觉到一种心意。 嗯， 同样你也应该适应他，比如说他的朋友，他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一些问题，其实你听听也未尝不可。 嗯， 就是我没有听到他们就是必须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就是这个女生啊，这个女士啊，她可能确实对婚后的磨合会没有做充足的一些心理准备。 对，因为年龄的问题的这种磨合相对于复杂一点。 对，但是如果不是有年龄差，婚后假如你是和一个同龄人结婚了，或者和你年龄差不多的人结婚，你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合。 他已经说了，前面那个是跟他同岁的，他一直照顾人家。 对，那个人不懂得照顾你。 对，他伤得很深。现在这个人照顾你，爱你，呵护你了， 你又觉得有合不来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女生给我们的感觉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在结婚前真的没有想好我们到底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婚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对， 然后我们可能比较匆忙的只考虑到了某一点是合适的，我们就进入婚姻了。那么进入婚姻之后，我们 又会觉得哎，这个婚姻不能满足我全部的需求。其实在结婚之前你也没想好你全部的需求是什么。 没错。 你其实是既想有人能疼爱你，成熟稳重，那么还希望有人能和你玩得到一起，聊天也能聊得到一起，大家还能是这个灵魂伴侣，这个反正对另外一个伴侣的这个要求还是很全面的，这个要求是没错的。这个要求如果你是在你结婚之前能够想明白的话，你可以照着这样一个要求去寻找，但是在结婚前你只是把哎，他懂得照顾我这样一个优点，那么就已经放到了你要结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当中，而且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现在的婚姻生活你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没错，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无论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盲目，还有婚姻结婚之后的那种磨合上的互相体谅，做的都不够。其实两个人再试一试，再看一看，好吧，其实我想这个人要比他前谈的那个前男友靠谱得多。 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这样说啊，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今年呢是43岁，我的孩子呢15岁，那么大约在10年前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当时就留下了我和孩子，然后和其他的一个女人走了。因为当时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又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其实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只是摆了酒，并没有去领结婚证。后来他说走就走，给我和孩子也没有任何的抚养费用，我一个人很辛苦的把孩子带到了现在，我也都认命了。这么长时间基本上也没有他的消息，但是我说了我们那儿地方并不大，现在呢我带着孩子到了一个2线城市来生活，那边还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和他家是有联系的。现在呢有人告诉我说他患了癌症，大概没有多少日子了，此刻呢他就想起来要见孩子，他托人对我说要把孩子领去让他去见一见，我不太想让孩子见他，当然我也先问过孩子的意思了，这么大年龄的孩子对他那个父亲根本没有任何感觉，而且孩子对我说他不想去看将死之人，他说他会害怕，他对他父亲也没有任何的感情。虽然我问过孩子也听了孩子的意见，但是我心里边总是这几天觉得是一件事情让我忐忑不安，我该怎么办？ 其实说孩子对这个父亲没有感情，我是这么想啊，其实血缘关系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些好些真的是亲眼看到的，虽然说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孩子生活了那么多年，但是突然间让这孩子见到他爸爸的时候，就是那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那种亲情就会突然冒出来。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这位女士自己也觉得忐忑不安了，那么不妨你带着孩子回去一趟。你先去看看这个前夫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慢慢的渗透一下，希望孩子去看，跟孩子渗透一下去看看他。我想一个将死之人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总归还是满足了的好，因为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的时候，现在他是不太懂事儿，说没有见过爸爸，15岁，没有感情。但是等他25岁、35岁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说，我这一辈子我都没见过我爸爸。 对， 那是他的一个遗憾， 而且那个遗憾到那一天就很难没有 办法 再弥 补 了。 所以我们想的是你带着孩子回家，然后再看情况而定。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渗透孩子，他是你爸爸，他现在已经这种情况了，还是见一面。 这个会少一些遗憾吧。 对， 而且 将来是没有办法补的，就是没办法补救的遗憾。 对，其实说实话，让15岁的儿子去看一眼呢，其实对孩子来说也不会造成什么更大的负面的影响。对，他已经大了，只不过就是这个15岁这个年龄是说懂事其实还不懂事的一个年龄。虽然您问过了他的意见，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以后 永远都会这样去想。 没错，15岁和25岁、35岁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的。所以吴老师说的很对哈，你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安排，能让这个能说服孩子去见一面是最好的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位女士说，我和我丈夫结婚2年的时间，长期是异地，他忙于他的应酬，不太愿意和我沟通。我呢是非常想要孩子的，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为了我们能够要宝宝，我把现在自己的工作都辞了，然后呢我就对他说，我随时都可以到他身边，可是呢他以在那边住房条件啊工作啊方方面面为理由，总是不让我过去。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工作不都辞了吗？ 嗯， 无论什么原因什么样的推辞，你都要过去，你倒是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啊。结婚2年你都为了想要宝宝把工作都辞了，那你在这干什么呢？ 对，你就不用再在原地， 不用问了，不用问，直接过去，租房也好，条件艰苦也好，你要和他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个婚姻到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哈，如果说让你觉得两个人因为异地少了交流，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不大爱交流，你如果觉得能够在一起改善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反正你已经做出一步了。 对呀、啊、 再 去过去生活一段，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新浪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的分手，能让风景都看透。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最低气温三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今夜思雨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参与进来。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分享。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参与。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专家吴若梅老师。一位男士问说，我结婚2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常吵架。我这个老婆啊就属于特别容易发脾气，而且特别喜欢冷战。有的时候我开玩笑或者我一点点小的事情没有做好，她就开始生气，甚至一生气就能生气2-3天。之前呢我也试着哄她，其实我特别怕她冷战哈，因为我觉得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沟通啊，但是那几天不搭理我的时候，我都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现在才知道女人的这个冷战啊，你真是拿她束手无策。你说她不爱我吧，不吵架的时候她对我挺好的，她会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东西啊，给我把这个衣服都洗干净啊，都挂好熨好啊，对我还是很心疼的。但是一吵起架来2-3天就像是陌生人一样，而且吵架的时候什么话弯心就说什么，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老婆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知道哈，这个婚后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甚至觉得结婚是挺折磨人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会得罪他，你不知道跟他怎么样他就突然会和你冷战啊。 确实有这类的 女人，对， 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这样的老婆。 嗯， 真的是她已经将就了一辈子了，就是这么将就过来的。 嗯， 她没有办法改变。其实也出过主意，你要把你她对你好的时候你要表达，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要表达，那么她跟你冷战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那么你就告诉她，甚至于出的主意说你也跟她冷战。 嗯， 让她尝试一下冷战是什么样的滋味儿，但是也可能改也可能不改。 嗯，这个挺难的， 挺难改的。 嗯， 那么如果你有很强大的心理啊，心理承受能力，那咱们就他冷战你就不理他。 嗯， 你该玩玩，你该乐乐，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你忽略他这一段，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嗯， 等到他要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再表达你的所有的不满意。 嗯， 也许会改过来。真的，我们说改一个人的脾气是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儿。 对， 所以你想好了。 嗯。 因为结婚时间还不长，不知道这位男士有没有孩子啊？你要是可以改变他，我觉得能够婚姻维持下来，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你又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你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女人， 嗯， 你们又没有孩子，那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出路。 嗯， 真的确实是，这种女人还不少。 对，啊，是的，嗯，有些人啊，他在生活中他其实并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 对，这是最关键的。 对， 他不是不爱，但是他不会爱， 哎， 这是最重要的。 对，你要说他不爱你呢，就像你说的这样，就像这个丈夫说的这样哈，说我老婆只要心情好的时候，你看也给我做好吃的，也给我把衣服洗干净熨好，也一天到晚在关注着我，但是要跟我发起脾气来，那个说翻脸就翻脸，说难听话就难听话，然后说找茬就找茬，说冷战就冷战。所以我会觉得这些人就是这样。你要问这样的女人，你说你不爱你老公吗？ 不是啊，他们爱的方式之一就是这样。 对， 他们觉得这样我说的话特别弯心。 嗯， 你一下你就记住了。可是就是不懂得说，我这一句话说出去之后，那人家都心都弯了， 对，都寒心了， 都寒心了，那还怎么爱？嗯，怎么在一起生活呀？ 对，也可能这些人比如说从小他学习到的爱的这个所谓爱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可能家庭就是这样子。 对，也有可能是这样，他妈妈就这样跟他爸爸去互动的，去相处的，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些人有些人可能会调整， 对 对，但是有些人可能蛮难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了的方式。 我是觉得哈，这么多年咱们做这个节目也好，来咨询的人也好，你真的要让他改变他的这个性情的时候，这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 所以说这位男士给自己好好想好了。 你想好了啊，嗯，这个可能一辈子也都是这样了。 对， 也许你习惯了就好了。就 是 你习惯了， 的 也许这个男士你习惯了就好了，有可能是这样。 没错没错，嗯。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男生，他说姐弟恋我们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他在之前呢他有过恋爱，他比我大3岁，最近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感情都很好。一开始的时候哈，我挺难接受的是他以前好像和他的男朋友有同居，那么我有一点介意，但是后来随着我们感情的互动，慢慢的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了。但是呢最近知道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儿呢就是她和她第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有过怀孕，有过流产，人工流产这样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吧，一下子我心里就有点窝心了。同居的事情我好像慢慢的不介意了，但是这件事情就觉得介意。有的时候很想对她好，不介意这个事儿，可是自己在心理上很难做到，总是去想这件事儿，好像心里边不由得自己很难控制，总是会想起来，总是会想起来。他告诉我这件事情都有2个月了。前两天他也说我最近变了，我也意识到了，也就是不愿意特别主动的对他好，因为想到这件事儿心里会难受，所以老想躲着他，一个人去琢磨这件事儿。 能够理解这个男生的感觉， 嗯， 但是我想知道，其实如果同居了的话，那么怀孕和做过人工流产，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吧？ 嗯， 这不是一回事儿吗？所以说，你能够接受了这个他曾经同居过，那么接受他曾经怀孕流产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至于太难吧？可能是你心里的那个结，包括同居的这个结也没有彻底解开，你没有想到那是爱你之前的事儿， 嗯， 和爱你之后的事儿，这个界限就是说你能够承受的总是有限的，对吧？不是把这个人全部都能够包容，说他的曾经我也可以接受，我可以忽略不计，我只考虑他现在爱我，我爱他，你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你就要考虑的是这件事情，怀孕也好，做过流产也好，那么如果老是一个心结的话，你们的爱情就进行不下去了。已经表现出来说的是你已经在有意的回避他，已经不主动的对他好，已经有芥蒂了， 对 对吧，对，已经有芥蒂存在了，那么你就要考虑的是这个段爱情进行的下去进行不下去。 嗯， 如果进行的下去，你真爱他，那些就要忽略不计，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进，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 嗯， 如果说我在意，真的在我心里是一个疙瘩，我躲开他，我在偷偷的就在想这件事儿，我别扭，那就只能分手。 嗯， 这不是他就是他，就这么简单， 嗯， 对吧？很简单。 同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心结在你心里这个疙瘩 有多大， 有多大，能结多久。有些人慢慢释怀了，嗯，觉得没关系，我爱他很重要，我们的未来很重要，过去的事情我可以放下。但有些人呢，就是属于越想越有疙瘩的那一种， 嗯，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像你跟我们说的这样，就是和对方的这个互动就开始变少，自己开始两个人之间比较疏远。能做的就是这样，像吴老师说的，你自己要做一个判断，你自己能接受多少，实在不能接受那只有分开。但是我倒是觉得在分开之前，你不妨把你心里的现在的这种你不舒服的时候，我也知道男生处理问题的方式是躲避，一个人解决，嗯，回避开，一个人在一旁生闷气，心里边在琢磨事儿，然后想的是自己慢慢开解了，再走出自己内心的这个洞穴哈。 这个过程蛮艰难的， 挺艰难的。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之间感情过去还很好，那么你能不能把你自己心里的这些疙瘩了、介意了，既然你的女朋友已经告诉你了，你可以和她讨论一下，就是可以告诉她你介意、你难受，你可以试一试，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是这样，嗯，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无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就放在那儿。 嗯， 接受，那么你好好好的爱；不接受，不接受就分手，就是这样。 嗯，哎，我是觉得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啊，两个人的感情其实挺好的，但是为过去的事情， 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女孩子比他大三岁，我们看的这个他发来的这个微信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心里的这个结的问题， 就是心里的结， 别人解不开，只有你自己。 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就是看你当事人了， 对， 看你自己怎么能开解这件事情了。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重开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士，她说，今夜私语室的主持人你们好，我最近也是常听你们的节目哈，这个有情感的问题问问你们。我和我老公同岁，结婚6年多了，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我老公不成熟，像个大孩子，很多事情都要吩咐了才去做，没有太大的上进心。每次争吵过后，他都会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加上他的这个性格比较内向，很少哄我，看他那种态度我真的很烦，所以就冷战了，但是过后又觉得不值得。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呦，我怎么觉得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个丈夫说妻子特别爱冷战哈，还是蛮像的啊。 你其实不可能，不可以谈吗？ 嗯， 比如说他的不成熟，你可以提示他一下， 嗯， 做事之前你可以告诉他吩咐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在生活当中，女人吩咐男人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做一些家务也好，出去买什么东西也好，甚至于一些关于稍微大一点的， 嗯， 买一些家里的那些大件儿， 嗯，家里面的一些大的抉择吧， 对，抉择，那不都是女人，多数在中国是女人吩咐男人去做的吗？ 是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吩咐哈，要看怎么吩咐。 对， 这个中国的语言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汉字的语言很有意思啊。吩咐可以是 哎，你能帮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吗？ 这好听多了 啊！对，还是哎，我跟你说，你赶紧去把那个什么什么给我弄了， 就带着厌烦 啊！对，就是如果你看你老公烦，你很有可能慢慢在家里就是一个家长、老师、母亲，而且是那种严厉的，就是厉害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你是一个厉害的家里边的这个家长，你是这样去吩咐你老公的。有的时候吩咐他，就像你说的，因为觉得他不够成熟，因为觉得他做事情不够妥帖，你可能更像是吩咐一个孩子。如果他没有做好，也许我脑补了一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你怎么这事儿都做不好？ 没错，没错， 可能是这样的。 可是这是对于夫妻感情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 嗯， 因为你在这儿总是这样的一个吩咐啊，其实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依靠他？ 嗯， 有一个小鸟依人啊，等等的。如果你总是一种特强势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能够保证你老公身边没有一个小女人呢？ 嗯， 真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对吧？其实，你可以是一个大女人，你也可以是一个小女人，你可以在这两种角色当中变换自如，这是一个最佳选择。 嗯， 对吧？最佳选择，你可以去吩咐他，像用一种温和的态度，用一种，甩一点小小的娇气啊、撒娇啊这样态度吩咐他做一些事情。你也可以在他做的不太好的时候，你看你真的是不够成熟，埋怨他两句也没关系，但都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 嗯， 你的生活的常态是在不断的变。 嗯， 让他对他有吸引力，把他吸到你的身边。 嗯， 这才是聪明的女人呢。所以其实一个好的男人，真的成熟的有担当的男人，对于他身后的那个女人付出了多少，别人是看不见的。 嗯， 我们只看见了一个男人，哎呦，这个人男人真棒，你看他对他太太多么的呵护，你看他事业上有怎么样的出彩，对吧？但是没有，我们往往看不见他后边的太太是如何帮助他、调教他、 嗯、 支持他， 嗯， 对吧？ 对， 甚至于是引领他。 对， 所以要聪明，不要用一个状态去对待你觉得还不太成熟的老公。 嗯，如果是用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的话，自己很烦，对方也不会很开心， 那么婚姻幸福也就慢慢没有了。 哎， 嗯 嗯，这是其实聪明的女人应该知道这个家庭的氛围，特别是两个人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情感问题哈，这个家庭的氛围是掌握在自己的这个聪明智慧中的。 没错，其实这个一个婚姻都是跟我们平常的交际是一样的啊，交往是一样的，你得让对方舒服， 嗯， 这个家才是他的家，是他的港湾什么什么的，对吧？如果你让他不舒服了，那他不出去吗？ 嗯， 我躲开你呗。 对，一位女士问，她说我丈夫在外面找了其他的女人，而且呢是这样，就是他带那个女人还见过他的父母，还经常带着那个女人去见他的朋友。他的父母呢对那个女人很喜欢，因为那个女人是做生意的，那个女人到他父母那儿给他的父母买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呢，他父母就开始嫌弃我了，觉得那个人比我要好。我呢生了孩子，女儿两岁了，他父母其实一直不喜欢我生女儿这件事儿，一直都觉得我没有能够第一胎生一个男孩，所以一直在逼我再生孩子。而我自己有工作，我对于要二胎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做好准备，很怕我自己的工作出问题。现在他父母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特难受，因为那个女人能给他父母买东西，再加上我又生了女儿，我就变成了整个关系当中的弱势。我那一天到他父母那儿去埋怨了两句，我讲他的父母不懂事，我和他是合法夫妻，他带其他的人来，看到他和其他人的关系不好，还接受人家的重礼。我问他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呢，他妈妈说话很难听，他妈妈说，我儿子愿意交什么人是我儿子的事情，我们没有觉得你是他特别好的老婆，你第一次都没有给我们生 一个孙子等等这样的一些话，还有一些比较难听的话。我现在回来每天都觉得很生气，抱着女儿就想哭，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至少要跟老公谈一谈，他到底想要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吧，不是说纠结他爸爸妈妈对你的态度，我们可以不往来，你可以不去，对吧？那但是你跟你老公是要过日子的，他到底想不想过日子？我倒是觉得这个就他现在他先生的状态是比较严重的了，因为他公开带了一个女人，出双入对， 对， 而且还带到那个自己的父母家去，那等整个是他对婚姻已经不抱什么积极的态度了。 对，整个好像看上去就是不想要这段婚姻的意思了， 对， 也不怕这段婚姻里你怎么折腾怎么闹，你要何去何从了。 对， 那我觉得你除了跟他谈之外，你要为自己做一些打算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嗯， 就是说你如果跟他过不下去了，在分手的时候你要确保你们两个人，你和孩子的那个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对，比如说该要房子的要房子， 对， 该要生活费的要生活费，因为你的女儿才只有两岁。 对，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事情，你要知道留证据。 嗯， 留证据，比如说你先生在外面的一个状态，他带家里带到家里的女人，带到他父母那儿的女人，包括他父母的态度，包括你先生的态度，你都要留证据，将来对于你对于自己生活的安排是有好处的。 对，好在我觉得让我看到比较安慰的信息是，虽然女儿只有两岁，但是这个女士自己有工作 啊。对， 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没错。 嗯，因为你将来可能更多的会靠你自己好好的来带着你的女儿生活，所以如果这个婚姻不能够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你就要勇敢的抱着你的女儿好好的和女儿生活下去，然后在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为自己争取 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 嗯 嗯，房子要留下，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也要从你的老公那儿拿到这个合适的抚养的费用。嗯，这些都是特别重要哈。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是这样说，说我和男朋友是我的小姑介绍的，那么她呢是打工的，我小姑说她人很好，挺不错的，比较勤快，那么我们俩刚刚认识几个月的时间，她妈妈就开始催婚了，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的年龄还没有到马上就要结婚，只是呢她父母家催的特别特别的着急，现在他也比较着急，而且呢我们在我们那儿就算是生米做熟饭了吧，已经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不是很情愿，但是考虑到两个人在交往感情也还行，就在这一切都要说定的时候，他爸妈和我们家开始有矛盾了，矛盾就在于彩礼，家里面该要的彩礼我小姑也跟他们家去说了，但是他们家总是推三阻四不愿意给，在我们那个地方如果男方家不给女方彩礼，这是挺奇怪的事情，他们家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们家也没有狮子大开口，都是按当地的习俗走的，但是现在我就为难了，和他已经生米做熟饭了，要和他不在一起吧自己很吃亏，要和他在一起吧他们家人显得有点不讲道理，我现在才认识到。 嗯，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说生米做成熟饭这个词儿，在现在的这个状态下啊，好像不用这么多考虑。 你是说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 对，不用这么多考虑。 嗯， 考虑的是你们两个人合适还是不合适，比如说你们俩是不是真心相爱，如果真心相爱的话，他就会向他家里头替你争取一些面子上的利益，对吧？彩礼不就是面子吗？对吧？他就会去争取。如果他都觉得生米煮成熟饭了，那我就不出这个了。 嗯， 那他爱不爱你，你也要考虑啊。就是不是说因为这一件事就证明他不爱你？你们两个人都已经在一起了，你可以体会很多， 嗯， 很多地方。我是觉得，别把这件事变成自己的一个大的压力，变成女孩子巨大的压力。而最关键的是别意外怀孕。 嗯， 不要在这上面 做构成一个伤害自己的事情， 嗯， 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两个家去谈。 对，嗯，还在结婚前吗？还没有结婚吗？ 对呀、啊啊。 那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咱要找一个合适和你过一辈子的人和他的家庭。 对， 因为他的家庭也很重要哈。你如果现在在商量这些事情的时候，意识到他的家庭有什么，比如说不好相处的地方，那么他让你也觉得有一些失望的地方，你要考虑这不是这一件事儿，这如果嫁给了他，这会是以后很多年 的 一个生活状态了。所以现在你顾及的那个什么生米做熟饭那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是一件小事儿， 没错， 大事儿是你要和啥人什么人的家庭在一起生活， 对，这是很重要的、嗯、所以说好好的考虑，别那么急着下决定，别那么急着说，哎呀，不给彩礼算了，我怎么怎么着？其实我知道，在一些地方，这个彩礼就是一个面子，就是一个面子。 对，而且是一个，如果是约定俗成的哈，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去遵守的。就是除非对方的家庭，他们有他们的 大的难处 啊，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思维，你都要弄明白。就是有些人家是有难处，你体谅那当然好，人家也领你这份情。但有一些人家可能就是比较各色的，那么不好相处的，你趁着这件事情也要了解清楚。 没错、嗯、 好，谢谢吴老师今天的今夜碎石和大家分享讨论的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就到这儿。如果您也给我们发送了问题，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二十两人一张棉被，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说对，爱是送一百支玫瑰，也是让尸体开花蕊，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 big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都答对，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可付出的汗水，爱小王子的蔷薇，爱旅途上的兄弟与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它会变成最安全的堡垒，除了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美在只要用心都会学会，不用什么职位，只要用心体会，爱让每人都有机会。 万里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纸砚一卷锦绣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 逢节约会好迁就佳作，好的再无意徘徊。